从桃花运，我记得上大学那会儿，那时候每年好像都要考英语四六级，周围同学都觉得哎压力很大呀，每天都是奋笔疾书，怒目圆瞪的，觉得很苦。有一次一个同学他跟我们说了一个故事，他说他一进考场，怎么全都是自己的学弟学妹，瞬间就特别想走，他们都是第一次考，我这已经第五次了。他说那一瞬间有一个愿望，只希望能够拿大学所有的桃花运换英语四六级能够过。在我看来，这个真的是属于缺什么想什么。你想，在我们青春满满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桃花运太多太泛滥，我们只是希望一次考试能够通过而已。可是当我们发现青春需要我们用手去抓住的时候，甚至只能够抓住尾巴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桃花运是一件多么美妙多么美好的事情。再来听陶晶莹《走路去纽约》。 每一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，无论地球上哪一角，我一天就到。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，你想拥有我每一秒，你今天就要。我飞的机会太多，有时因为你，有时为自己。飞过好几万里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。突然很想不要飞，想走路去纽约，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。走路去纽约，也让感情暂时

忘了悲，忘了喜，只要我俩在一起，不管明天的路更漫长，今夜我会更加珍惜。我希望你相信，说过的话都真心，就算是风是雪是晴是雨，这份情永不忘记。日日夜夜的思念，盼望是在重演，千千万万句诺言，用时间来考验。浮浮沉沉人世间，看似苦海无边，聚聚散散一线牵，我和你相聚并不远。我的心，只有我的心才知道